聲起義 My Radio 2013 快翻到嚟嘅我哋嗱，我哋咧頭先其實咧就想話俾大家聽咧，想介紹一位咧就係、是一個喺荷甲而家相當之矚目嘅一個嘅我哋叫做妖人啦、啊、不如我哋再去到條片睇睇好唔好啊？ 應該是另外一條片才啱嘅，咁樣樣咧，我哋就睇睇另外一條。嗱，準備好嘅話咧，就話一話聲俾我聽啊。 來自 PSV 燕豪芬嘅呢個新人啦。 啊，呢、這個新人咧就叫巴卡里啦嚇。巴卡里咧係一位摩納哥裔嘅比利時後生仔嚟㗎啦。咁我哋再睇睇咧，佢又啱啱喺周日舉行嘅呢個荷甲賽事裏邊咧，哇，大發神威，大演武指戲法啦，連入三球啊！咁我哋又睇睇佢嘅精彩演出先啊。咁啊，再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嘅球員嘅來歷啦。The red tattoo reminds m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behind me. You can hear them You can hear them banging on the tin. But my love won't be saved. We'll only be turning up the light. And on the side of it, you can hear them.好啦，歡迎大家嚟到咧星期一晚上嘅熱血大球場啊！今日嘅主持人咧有我文傑啦，同埋我嘅好拍檔紅魔仔啊！ Hello. 紅魔仔，人哋知唔知道你真係叫咩名噶？ 有啲人可能會知咧，即係盡量都唔好俾人知住啦。 好威啊！佢嗰次睇曼聯啊，排隊咧買嘢食定係睇嘢啦， 紀念品嗰啲 喺大球場嗰度啊 嚇，啲魚嘢。 啲球迷嗌佢做紅魔仔噶，喂紅魔仔咁樣樣啊！即係你諗下。 所以即係好幸運啊，能夠喺呢度啊有個足球節目，即係受眾係幾咁廣泛 啊！係啦，即係證明呢個節目多人睇先啦。我哋少少嘅即係 small potato 都有人識少少咁啦。 唔係噶啦，你小心啲講嘢。 係，我就住驚得罪好多，即係得罪好多球迷咧，出街俾人鬧啊，大鑊啊 ！OK， 今日咧個時間咧，我哋會加長少少嘅嚇嗱。今日嘅題目咧會有啲新鮮感嘅，咁啊首先會同大家講一講咧就荷甲各方面嘅消息啦，就唔係。講曬成個荷甲咁近，而係咧即係我啱啱喺禮週末嗰度咧，咁啊睇到場波咧，哇！真係不得不咧鄭重向各位推介就係呢個 PSV 燕豪芬嘅。咁另外亦都會講下德甲亦都開羅啦。咁啊，大家德甲知道德國球隊咧今屆咧係力爭呢個咧係趕上歐洲第二聯賽嘅。即係除了西班牙之後就輪到德國㗎啦，即係應該如無意外咧，今屆如果成績理想嘅話，喺歐戰嘅賽事嗰度咧，都辛苦嘅。但如果係順住去嘅話咧，因為佢哋近呢四年裏面有三年，其實個成績已經超過英超㗎啦。即係其實你話如果計依近呢四五年嘅成績嚟講咧，其實德甲已經係超越咗英超㗎啦。咁今年如果成績暢順嘅話咧，咁亦都會超過英超喺歐洲嘅係數排名嗰度。咁所以咧。亦都會講講德甲嘅賽事啦，咁啊擂台等幾支球隊啦，多蒙特啊、拜仁啊咁樣樣啦。如果有時間就講埋零四嗰場啦嚇，咁啊亦都會講講慈善盾啦。咁啊，畢竟咧都英超開季嘅第一項錦標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一連五晚啦嚇，咁啊禮拜三打風我哋一照做咯。又不是我同你翻， 即管咁做 咁樣樣咧，一年五晚咧，亦都會有個英超新紀與新世紀嘅一個嘅新世代嘅一個嘅特別環節啦。咁啊，迎接咧嚟緊啊，今屆嘅英超開羅噶，咁呢個係特別環節嚟嘅。咁我哋會用一啲比較不同嘅角度嘅着手咧，就唔係話單單去分析嗰隊球隊實力咁簡單嘅。咁啊，首先講講咧就係呢個荷甲嘅賽事啦。啊，我啱啱嗰晚。做完嘢咁啊，飛翻屋企凌晨嗰陣時咁啊，睇到呢一場波啊，即係唔係凌晨，我都唔記得幾點。 兩點幾三點啊！嗰陣時你喺即係我哋鋪出嚟，你話叫大家睇下呢場波，你話 我都時差觀念都錯曬啦。 你話好誇張，我都即刻你望一望，本來諗住瞓覺㗎啦，呢場波都要鬧一鬧。 係咁啊！呢一場咧就 PSV 燕豪芬啦，主場啦，咁啊對住呢一個嘅而家排榜尾嘅呢個內梅亨啦嚇，咁啊5-0大勝，以荷甲嘅賽事嚟講咧，其實就唔奇怪嘅， 因為始終都係進攻多，即係防守。其實好多就喺荷甲就唔係太注重啦。 哇，好！其實荷甲啲防守真係，我懷疑佢哋唔練防守嘅，好鬼差。 我見到啲後衞係上半身唔喐，全部淨係用只腳嚟喐，即係上半身後衞咧，好似收埋任你去咁 嘅。Even 你就算係你話去到，就算我哋今日要講嘅 PSV 燕豪芬啦，甚至乎係你話亞積士啊、飛燕諾，尋日都大敗啦嚇，輸俾亞爾克馬爾4-1啦。即係幾支球隊，其實你話荷甲嘅頂級球隊個防守都唔係好嘅，更何況係啲榜尾嘅球隊。但係要講。就是嗱，荷甲不嬲喺都系屬於一啲所謂有年青新星嘅發掘之地啊，擾人之地啦咁啊擾人地啦，或者叫做呢啲擾人地咧，不嬲都係有好多年青嘅球員，包括你話以往荷甲八九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頭都幾威水嘅，因為嗰陣時咧，譬如話啲嚟自巴西嘅世界級球星啦，譬如羅馬里奧啊、朗拿度咧，就正正咧喺 PSV 燕豪芬嗰度開始起家嘅。嚇、即係嗰時荷甲咪咁樣樣，收尾先轉咗去法甲啊、西甲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啫。咁所以荷甲其實不嬲都係有好多嘅年青出色嘅球員啊，俾人收購。 就算話近呢幾年，可能話以前而家咩亨特拉爾啊、巴布啊、洛賓啊、史尼達，甚至話雲特華子，呢扎都係一路喺荷甲度湧出嚟噶嘛。咁但係真係可以搭到上個大舞台嘅，又唔係話特別多咯。好多都可能譬如話呢個艾費利嗰啲，又巴布呢啲，又有少少未上到嗰個層次啦。 咁都。梗有一啲係比較似少少嘅貨色嘅 ，PSV 燕豪芬咧呢一場波咧犀利啦，陣中咧正選上陣嘅球員咧年紀最大嗰個咧就是、個龍門呢個蘇爾迪同埋呢一個嘅中場嘅呢個韋拿杜姆，22歲。是那日正宣陣容上場裏面最年紀大的球員嚟㗎啦，成隊平均年齡我計過條數咧，我真係逐個球員的年紀去計啦，計過真係足歲啊，平均年紀20，即係呢一支球隊你擺去打歐洲 U21 都仲係有突啊有爪啊呢隊球隊嗱，咁你會話喂荷甲不嬲都係俾好多新人上陣㗎啦嗱，如果計平均年齡嚟講咧就差好遠啦嗱，而家排第二嘅格羅寧根咧24歲。亞積斯24.2歲，飛燕諾係24.5歲添，直情係即係我套翻佢哋近依兩場波所出過嘅正選陣容嘅平均年紀。 PSV 爾奴芬20歲是低得離譜的這隊球隊，但是陣中已經有很多的國腳了，這個門將的蘇爾迪已經是現在近一年裡面入選荷蘭國家隊的，他不是正選第三號龍門了，威廉斯啦，去年的歐洲國家杯他取代這個彼得斯啦，已經彼得斯都被他趕到去，趕到那個彼得斯要去到英超 的史篤城OK， 威廉斯坐正啦，寶馬啦，呢、這個喺車仔坐唔正嘅球員，但去到荷蘭有運行嘅。咁另外你話韋拿杜姆啦，呢啲我諗如果稍稍留意荷蘭足球嘅朋友嚟講，韋拿杜姆知佢以前喺 PS 喺燕豪芬喺飛燕諾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被譽為嘅一個好有潛質嘅新星。 呢、這個球員好勁啦，佢90、90後咧都係即係而家都係23歲啫，佢係嗰啲好幾重進攻之餘，你體力又好充沛咧，但係嗰個分鐘都仲係好好跑嗰種咧。 甚至乎而家打咗咁，佢17歲已經係開始為飛燕諾上陣啦，咁啊而家已經係睇到個樣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孭曬成隊波。但講緊佢都係22歲啫嚇。飛燕諾啊，如果打 FM 嗰啲都應該知道呢個韋拿杜姆其實都係一個 FM 擾人嚟噶嚇。咁啊，亞當馬希啦，今屆嘅歐洲 U21 幫荷蘭上陣嘅時候，亦都係前線一個最活躍嘅球員啦。你個迪比啦，呢、這個佐根盧卡迪啦，呢啲全部都係19歲。咁另外仲有一個咧，要特別介紹咧，就係一個比利時妖人啦，就係、是、呢個咧17歲嘅巴卡利啦，就喺啱啱周日嘅嗰場對內梅克嘅賽事，個人連中3元，左右開弓兼夾有世界波，17歲使可以有咁嘅技術、咁嘅膽識、咁嘅腳法，哇，好難得！我覺得而家你哋 PSV 喺度咩球隊咧？嚟緊佢哋歐聯咧就將會對住呢個嘅 AC 米蘭喺呢個資格賽嗰度。老實講。唔係冇踢，即係當你計一條數，平均年紀20，可能會輸啲經驗，係嘅。喺場上面控制個速率咧，似乎係有啲 有啲急咯。我覺得佢哋就夾硬推快節奏，有時候我覺得 即係夾硬推快咗，就唔係話啲傳送真係咁準成，後防亦都有啲漏洞。但係呢班生姑仔好有味道，踢出嚟非常之有球味。而佢哋後備嗰班先至令你即係嚇親你啊！瑞典國腳托和倫呢個好出名嘅啦，27歲啊，今年啊，佢都係擺後備。斯洛文尼亞的馬達夫斯24歲，又是擺在後備。另外一個歐洲 U21 的荷蘭國腳這個祖斯素都是擺在後備，是得一個老大哥舒克斯26歲、29歲，叫做都要第一場坐正，第二場都擺在後備。另外這個波蘭門將泰頓，去年的歐洲國家杯2012 Euro 的時候，記不記得他是代替了斯捷斯尼上陣的，亦都有很好的表現，即是這班所謂20多個班反而就全部落在後備。嗱，邊個夠膽咁用咧？而家嘅教練高古，我諗咧，大家即係其實今日我哋有個關鍵詞語嘅，今日又有個 關鍵詞 親切感。大家見到高古坐喺場邊咧執教咧，其實係好有親切感。即係紅魔仔你最後睇到即係堅尼嗰啲球員，你都係點啊？你曼聯等 問邊睇到少少咯，但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唔係話正選 咁。堅尼喺你心目中係一個傳奇啫，就唔對你嚟講冇個所謂入心入肺嘅感覺 的。未必睇到佢話成日即係嗰啲喐手喐腳嗰啲啦，即係比較睇得少啊。 即係對你嚟講可能係朗尼啊，或者而家新一啲韋碧克嗰集啦。即係我哋睇波就係睇到高古嗰啲咧，即係呢個。左中場咧，即係由睇佢出道以至到佢收山，所以零舍有感情，見佢坐翻喺場邊咧，好有親切感。而家佢就執教帶領呢隊 PSV 燕奴芬，其實佢2008年開始退休嘅時候，就2008到2012年呢4、5年之間咧，同時間係做呢個 PSV 嘅副領隊，同埋荷蘭國家隊嘅呢個副領隊或者助教嘅職位。咁啊，2012年嗰屆3月份亦都曾經咧，因為佢哋當其時 PSV 個領隊咧魯頓咧被炒魷啊，成績差。咁佢頂替咗接任咗呢個教練嘅職位，上屆就俾艾和卡特教咗屆，今屆佢自己坐翻正，佢夠膽起用一班咁嘅牛奶仔去打出嚟，即係你話荷甲唔緊要咩？咁但係起翻佢哋自己個水平有佢哋自己嘅限量㗎，係， 係，佢又打得到喎，佢又贏你咁多喎，仲要， 同埋佢背負住一個咁大嘅名氣，始終都係咪先？咁你可以夠膽擺一班平均年紀真係啱啱好啊20歲嘅正選陣容去踢一場波，踢一場荷甲賽事，哇！我覺得嗰個嘅震撼性好強烈。呢個巴卡利嚇有球迷話咩？摩洛哥唔係摩納哥，其實我係講摩洛哥嘅，我咪就係講摩洛哥，我冇講摩納哥，係咪？即係一個摩洛哥裔嘅一個年青嘅比利時小將，哇！17歲有一個超級妖人，你睇佢個技術射門。 我想呢個球員可能大家以前本身即係過去兩年都唔係好知道啦。我自己唔知呢個人，跟住睇翻佢話歐聯啊，啱啱過咗歐聯同埋呢一場，但冇之氣發之後，先至話留意下呢個球員啦。睇翻啲資料，原來佢2年前15歲嗰陣時咧，曼城居然想買， 係啊， 仲話想傾，但係最後可能球員意願或者點樣又買唔到啦。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好決定啦。如果唔係去咗曼城嘅話，又係可能踢下啲預備組啊，咁啊埋沒咗一個咁勁嘅人才，即係左扭右扭咁。 都啱嘅，你睇下曼城嗰約翰古達迪啊，嗰個瑞典國腳 一路都冇機會， 佢荷甲都有個表現㗎，係咪先？即係過翻去曼城啊，冇問題。咁另外當然啦，有啲球迷有孫興文提我哋啊， 我咁多球星睇我哋節目嘅而家。 拜仁慕尼黑啊，睇我哋节目啊，好紧要啊！汉尼斯啊，即系而家打紧官司睇我哋节目。孙兴文就朴智星咁啊，呢个我哋当然知道啦。咁嗰场波咧，啱啱即系我讲紧嘅呢场5-0大炒呢个内梅肯呢场赛事咧，星仔就做座上客。咁但系佢带佢翻翻嚟嘅话，所起到嘅嗰个推动作用亦都好大啦。吓， 我覺得最紧要经验方面先咯，我觉得起码即系有个大哥喺度带翻班新仔，有啲经验啊，有啲咩逆境波嘅时候可以激励下啲士气先咯。 嗱，头两场 PSV 都赢波啊，6分，而家坐喺榜首嘅。咁啊，荷甲嘅赛事嚟讲咧，最紧要呢班生姑仔咧，头两场你俾佢哋打顺咗咧，跟住落去个信心就嚟噶啦。仲有就系难得地，连呢、這个吓仲有个保加利亚国脚嘅文卢列夫都系打后备，借过英超打富咸嘅。咁即系成班老大哥反而系咧，涉咗喺后备等住佢哋啦。好嘅话咧，就系话班后生仔可以更加快成长啦。唔好嘅话，你俾班僆仔打嚣咗咧，咁啊高股嗰阵时想再收翻正佢哋咧，就好难啦。咁但系见到高股做教练位，我真系好开心，即系好亲切啦。譬如僆仔咁坐喺场边着晒西装， 我谂啲荷甲嘅球队其实不嬲都系即系。培養啲後生仔出嚟都係目的為咗賣翻好嘅價錢再嚟 講 嘅啫， 係咯。當然， 而家啲過咗23、24嗰啲開始交唔到啲咩靚貨，就賣唔出，就要做後備咯，唯有。 係啊，你輸下，即係你咁，你咪諗下咯。而家呢隊平均年齡幾只有20嘅 PSV 燕豪芬啊，打兩場波，而家坐喺榜首。哇！佢連有個26歲嘅巴西仔啊，呢個安東尼奧啊，都轉咗會個漢諾威，唔要呢啲中等年紀嗰啲，佢唔要。哇！放走佢，而家偉達杜姆、阿當馬希、巴卡里、威廉斯，哇！呢班人真係犀利，再打落去會點樣樣咧？今屆即係我唔好預計個成績係咪一定攞冠軍先啦，肯定有幾件出年都叫俾人叫走噶啦。哦 ，OK， 咁啊有親切感啦，亦都祝佢好運啦呢、這個嘅。啊，咁我哋又睇睇第一張相先啦。第一張相咧，俾大家睇清楚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呢個比利時妖人咧，呢個巴卡利個樣啊，認住佢啊。嗱 ，PSV 燕豪芬嗰件波衫我都覺得幾靚 喎。如果其實遠睇我咧，有似拜仁嗰啲 feel 嘅，即係類近嗰啲格調咁樣。 你有少少復古 feel， 我覺得。啊，你講嘅好啦，咁跟住咧，你講嘅拜仁，我哋又講講德甲嘅賽事先啦。咁我哋又去第二張相啊，不如唔該。咁啊，睇睇第二張相，我哋要講嘅係啲咩關鍵人物咧？呢個高股啦嚇，咁我哋再去另外一張相啊，唔該。喂，好啦，呢一個咧， 見唔到個頭， 哇，居然咁樣見唔到個頭。嗱，呢一位咧，其實見唔到個頭咧，大家都若莫估到佢係邊個嚟㗎啦，就係嚟自呢個多蒙特嘅呢個第一場波已經大發神威嘅 奧巴美揚 加蓬嘅國腳啊嚇。咁啊，咦，有球迷話咩講下安置，有好多話題咧。我哋都未講嘅，咁啊唔可以一下子咧就將所有嘅足球話題咧喺一集裏面講曬出嚟嘅，所以咧就容忍一下。多蒙特作客4-0大炒呢個奧格斯堡咧，奧巴美揚咧咁啊入咗頭三個波啦。咁啊上屆聖伊天嚟講咧，咁佢都係一個次席射手，即係喺呢個法甲嘅次席射手啦， 入咗19球啦。 好老實講，即係睇翻佢啲精華片段咧，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好純粹嗰類嘅攻擊球員射手，佢就係同你跑最後嗰幾步。 即靠速度啊，靠走位嗰種啦、啊。呢、這個射術係咪話去到最頂級嗰種？我都未算，但係起碼製造到入射門機會已經係好有用啦。前鋒嚟講， 嗱，先唔講嗰場波多蒙特係咪真係咁好形勢，雖然大炒4-0嚇，咁但係咧，佢令我諗起一個人嘅影子。 邊個人呢？ 亨利啊！ 如果遠睇嘅話，個膚色有少少似呃到人先嘅第一下。 佢入第二球嗰個趟射，以及第三球嗰個單刀扣過門將嘅嗰個射門，佢嗰啲走位嘅靈幽靈射手，我認為呢啲係其實真係叫做啊，係好似亨利啲作風。當然啦，射門以外喺外圍嘅嗰個嘅掌控嘅能力就梗係唔及亨利啦。 佢如果話似亨利，佢有一樣嘢似就係佢會引開你個後衞，先拉翻你後衞去外圍先，跟住佢突然間入面嘅話，你根本後衞單對單係跟佢唔到，嗰種就係、是。 即係前鋒嘅入射仔呢樣嘢犀利 嘅。好啦，今日嗰場波咧，其實咧，多蒙特排出一個4-2-3-1嘅陣式嘅，所講緊嘅呢一個奧巴美揚咧，就係4-2-3-1嗰個三啦，三嘅右手邊啦，某程度上你可以當佢一個逆風咁樣用嘅，喺邊線扯開對手，即係好似頭先紅魔仔講到啦。其實整場波多蒙特嗰個發揮，第一場波嚟講，我覺得麻麻嘅啫。主要是因為奧格斯堡其實上半場的嗰個攻勢咧，仲要比多蒙特厲害嘅，甚至乎爭取嘅射門亦多過多蒙特幾倍，就多蒙特就贏，即係贏佢把握一個機會，舒姆沙斬個斜傳埋去，就俾呢個奧巴美揚頭槌頂入，即係純粹係叫可以簡單啲講就叫贏質數啦。咁成場波去到下半場中後段咧，奧格斯堡體力咧放得麻麻，即係放到8899咧，先至俾多蒙特掌控翻成個形勢，4-0。咁當然我會認為係奧巴美揚嘅嗰個入射嘅功夫，正正就係奧格斯堡最怕嘅呢一類球員， 好同 硬冚佢反而唔驚。 好同意，因為其實大家睇翻，即係同上季比較咧，攞第一場波嚟比較嘅話，除咗話狀態上啲球員未翻翻嚟之外啦，另外就話即係冇咗國師啦，咁會大家會好期待。奧巴美揚同國師個變動啊，即係有咩變化呢？因為阿麥希達恩又未出得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到開頭上半場，其實多蒙特啲攻勢好多都，我覺得係唔冇咗咁， 其實 冇咁鬼啊成件事。 即係多蒙特，如果大家想睇場波，多蒙特啲波一定好睇噶嘛。 一嚟快，佢俾得快咧，攻勢；二嚟就係好詭異嗰啲波，國師啲波咧又毒咧，我覺得係少咗嗰樣嘢。 今年好似慢咗啲啊，第一場可能未喺狀態啦。 萊斯都未得啦，我覺得即係仲係跑動啊、傳波都差少少。 但又會唔會有一種咧，有少少稍？稍改變的踢法咧，即係可能是稍微係保留一啲嘅踢法，可以即係純粹一個純機會主義性嘅一種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保守嘅，因為成季流流長，以佢哋個班底唔係話太過雄厚，一定要採取一啲比較經濟啲嘅踢法嘅有陣時嚇，咁經濟極都數你四蛋。其實呢度奧格斯堡就係咁噶啦，早兩之前嗰兩屆連續兩屆都係一個所謂降班大熱，都可以繼續留翻低喺度啊。咁啊，繼續我哋見到穆達斯啲中鋒啦。OK， 奧格斯堡冇講咁多，多蒙特仲有貨賣嘅，即係而家暫時睇得到咧呢個。奧巴美揚其實你幾難去鉛制佢嘅，因為佢好靈活啲走位。咁而家利雲道夫斯基如果能夠擔任一個唔係即係佢可以喺前面做波或者係自己埋門揾食嘅話咧，其實係發揮得佢嘅才華更加好嘅。我覺得係譬如話第三球3-0嗰球，其實就係利雲道夫斯基嘅一個靚嘅助攻啦。 係啊，即係今場波除咗話利雲道夫斯基係助攻啦，入波除咗扣12碼之外，冇乜特別話射門係搶鏡之外，但係我覺得佢反而幫奧巴美揚即係拉空咗好多位，其實令到奧巴美揚多咗好多機會入射啊咁射波，即係都唔可以話抹殺咗佢嘅功勞咯。 係呢場波係跟道簡係比較可能沉咗少少啦，另外後備入替嘅呢個僆仔何夫曼啦，咁亦都博到個12碼。多蒙特第一場波嘅表現，其實唔好俾個比數呃咗，其實真係麻麻嘅啫。不過就打起咗一個大家最想知道嘅有掂唔掂嘅人。 奧巴美揚，我都想睇麥希達恩嘅，即係呢個艾比利亞球王啊嘛，叫做咁強嘅攻中，睇下嚟到多蒙特。會係即係利物浦走寶啊，定抑或點樣咧？ 都唔可以話走寶嘅，咁 買唔到， 即係爭唔到，冇辦法嘅。咁麥希達恩係啦，咁加埋落去會點咧？成隊波咧都好似話今個禮拜未可以開始跟翻， 係啊，佢已經跟操翻咁啊，希望嚟緊睇得到啦。 拜仁慕尼黑咁啊，主場啦嚇，3-1擊敗呢個慕信加柏嘅呢場賽事裏邊咧，排出個4-1-4-1嘅陣式。我之前喺節目度我都好擔心啊，喂，究竟哥迪奧拿會唔會將？拜仁慕尼黑嗰班德國國家隊嘅成員咧，搞到咧，即係個狀態好唔穩定啊，時上陣，時唔上陣啦。咁呢一場波咧，佢排咗6個德國國腳做正選嘅，紐瓦拿、姆保定、小朱、卓奧斯同埋梅拿。但係繼續我哋睇到梅拿同埋卓奧斯個發揮咧，其實係有啲即係點講啊？如果形容得咩啲嘅就係情緒上，我覺得佢哋有啲唔係好穩定。 我覺得卓奧斯有啲想爭表現咯，更加即係好多射波啊，好多射門又好強咯。咁但係其實 OK 嘅質素，咁但係會唔會令到成隊波嘅影響發揮有啲影響咧？ 我覺得哥迪奧拿而家咁樣嘅排陣咧，搞下咧，係搞到佢嗰班德國國腳咧係出現咗個唔能夠持續保持一個愉快嘅心態，可能、今日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阿天野都。鋪一段嘢俾我哋睇，不過而家我讀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就係話其實拜仁啱啱琴晚應該香港時間今朝就是、作客去到匈牙利隊嗰隊匈牙利嘅聯賽冠軍奧克利隊，咁咪炒4-1啦。咁佢話睇到呢場波嘅表現咧，拜仁啲球員咧，哪管係入咗波之後咧，個表情咧 都並不愉快嘅， 即係入咗波都係頭耷耷啊咁樣，好平靜咁啦。 嗱，佢個理論咧就係話可能覺得踢得好辛苦，即係仲係一個好要好花好大嘅能量去適應哥迪奧拿嘅戰術嘅理念，所以班球員即係覺得爭取一個入球，即係其實都係入波，可能上屆可能可。即係好直接了當地，大家好開心入咗波咁，但係今屆好似入咗波，但係仍然有個苦澀嘅味道咁樣。 我諗就如果話因為踢得太辛苦而笑唔出咧，就反而我覺得有啲詭異嘅精神，應該越難反而入到波仲開心啦。如果我自己嚟講，咁我諗就可能真係冇乜挑戰性啦。呢個比較大原因啦。 可能有啲嘢無所適從都未定嘅，咁啊。 郭斯呢場波又上陣啦，仲入咗兩球添啦。 嚇，咁啊呢個咧，咁啊套翻落去上個禮拜嗰場嘅揭幕戰啦，3-1贏武信加柏啦。你見到入替嘅球員咧，譬如話拉芬啊入替呢個 TM 啦，基治賀夫入替小豬啦，馬天尼斯入替卓奧斯啦。嗱，講緊入替嗰啲三個全部都係德國嘅球員，你又唔見會換列貝里，你又唔見會換洛班，係咪啊？點解係要換呢幾個？即其實在個德國球員的班底嗰度咧，哥迪奧拿都仲係喺度玩緊佢哋，我覺得啊，嗰啲外援佢又唔夠膽喐。 始終啲即係點講啊？喺球隊裏面好最重要啲球員，佢都係唔敢喐住嘅，即係喐住啲其他德國啲有得可以位置未叫最穩定嗰啲咯。佢又玩下啲新嘢啦，試下。 見到呢場波其實武信加柏打得好好嘅，其實咧因為針對翻咧拜仁係打個單防中嘅戰術咧，仲要係嗰個係小豬。如果個單防中係全民會嚟到一個古斯達或者係查維馬天尼斯，咁呢個單防中都話還靠譜一點二啊。咁但係而家你派一個小豬喺個組織型嘅防中，佢都唔係下下能夠第一時間同你硬冚硬嘅嗰類球員，你擺佢做唯一一個球員，我見到上半場三番四次接咗小豬個波就可以直倒黃龍噶啦。基本上武信加柏嘅球員艾蘭高嘅左手，香文喺右手邊，前面仲有個告斯，咁啊球員速度係快得好緊要，即係香文喺底線或者右路邊線傳啲波出嚟咧，往往係可以過曬頭咧，俾後應該話龍門最後處嗰位嗰一點嘅球員咧，如果執到嘅話，其實好大機會。不過佢哋前面冇個高大嘅中鋒嘅啫，而嗱冇右後防喺上半場嗰位，其實都漏洞頻生嘅。艾蘭高嗰邊或者撇過去嗰邊嘅告斯咧，往往都能夠咧製造到好多個空檔喺左路傳波出嚟。咁其實呢一個咧，而你而家可以睇得到咧，嗱冇呢個位置都有啲問題，或者喺哥迪奧拿嘅戰術理念嚟講，從來嗰對閘都係容易輕出。 我就係 防守能力二百萬。 我就係因為大家知道熱身賽嘅時候，其實拿姆試過打中場嘅位置嘛。我就諗係咪真係打得多咧，個心創咗咧，好想進攻，令到防守有啲失據咧，反而即係有啲。 冇啊！你下半場76分鐘，你換埋拉芬拿入嚟，你換到個右後防入嚟，咁你明個意思㗎啦，係咪先？即係喺個位置上邊，森馬就為呢個哥迪奧拿解決，就係話大家唔好俾咁快俾咁大壓力佢，咁可能咧都仲要俾啲時間去調教下適應下。但我覺得你應該依番説話就唔係幫哥迪奧拿講，你應該係幫班球員講。而家班球員好彩咁高質素，幫你已經係即係用咗最大嘅能量去適應你哥迪奧拿個諗法。 但我覺得拜仁即係始終而家德甲嚟講都係屈住機啦，咁仲有好多空間俾佢哋慢慢玩啦，慢慢即係唔好話德甲就要輕視啦，但係大把空間啦，我覺得都係 嚇，即係睇下點樣樣啦。咁啊，武信加柏其實個表現都好好嘅，麥斯告斯250萬歐元啊，法拉堡轉過嚟啊，依啲真係抵買啲球員啊，同你衝突又成4-2-3-1啦，當日。喺個武進加柏嘅球隊，我諗睇耐少少咧，依隊波個反擊速度幾快嘅，質素唔係話太過高，但係可以支持下嘅。咁啊，今屆佢哋亦都冇歐洲嘅賽事打，咁啊可以比較集中啲精神咧，應付翻德甲嘅賽事。OK， 咁啊德甲我哋節目嚟緊都會主力講多啲嘅啦，因為德甲真係應該超越英超， 越嚟越精彩啦，精彩過英超，依家係 個技術含量高咗好多。OK， 咁啊紅魔仔慈善盾啦，我哋而家講講好嘛？即係我哋再去下一張相睇睇啦嚇，就係呢、這個呢個咧係啊補充翻少少嚇，呢、這個就係班奴啦，呢個拜仁嘅中堅後衞，呢、這個巴西後衞啦。咁啊，而家拜仁慕尼黑好好喎。有本焦點雜誌嘅報導啦，焦點雜誌就係拜仁慕尼黑嘅高層所出版嘅一本刊物咧。咁就報導話，而家拜仁慕尼黑咧就幫到呢個曾經縱火案咧要坐3年半監嘅呢個嘅巴西後防咧，每一日出獄。就去幫手訓練拜仁慕尼黑的青年軍，咁啊夜晚就翻監獄瞓嘅， 咁搞笑。 因為佢而家23歲啫，佢就驚佢出翻嚟都26歲啫，26歲都仲係一個足球員嘅黃金年紀。如果你真係長期困喺入邊嘅話咧，佢足球事業就一定玩完嘅啦。出翻嚟嘅話都可以寓教於操，嚇，即係咁樣幫助佢。啊，咁啊而家。 監獄嗰方面咧就守肯咗噶啦，咁而。咁啊，拜仁亦都係俾呢個職位佢咯。 哦，咁即係翻監獄瞓嘅啫，其實即係等於唔係，我覺得唔似坐監啊咁嘅話。 咁啊，有情有義噶啦，拜仁咁亦都可以咁講啦。可能有少少門面嘢啦，即係漢尼斯而家門帥嗰單嘢，打緊官司嗰單嘢嚇，即係少少招牌形象上面都要洗一洗底嘅。啊，即係或者要裝修翻一下嘅。OK， 咁啊講完呢一單料咧，又講講再下一張相睇睇啦。呢個終於曼聯喺近十年嚟最差嘅季前熱身賽嘅情況底下，馬上又攞個杯啦。 係啦，唔係我熱身賽，即係雖然話，即係好多人話熱身賽就不值一提啦，冇乜特別嘅意義啦。但係我覺得始終你都要打好啲嘅，即係對於球隊個士氣嚟講好大影響啦。咁曼聯。今季的而且確打得差嘅，係得兩場贏波，仲要其中一場係對傑志贏嘅添。咁即係成績差係令人擔心嘅。咁如果話要幫阿莫耶斯講少少説話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曼聯始終試緊一個陣，或者試緊啲新人啦。你見到有幾個球員啦，譬如沙夏啱啱新簽翻嚟啦，同埋讚路沙啊呢個比利時18歲嘅球員， 又一個妖人， 係啊，好搶鏡，同埋仲有連加特啦，都係值得期待嘅。咁莫耶斯起碼用翻佢喺愛華頓嗰種風格，係願意用啲新人，咁我覺得都。值得期待啦！ 會唔會莫耶斯如果打一個年青球員牌咧，即係會導致到一種嘅保護性嘅一個做法啦？對自己嚟講就係話：喂，嗱，我今屆幫曼聯栽培咗幾個新人啦，就算如果萬一啊，萬一冇任何嘅錦標落台，大家啲球迷都會容易接受、容易收貨。 如果對我自己嚟講啦，或者我呢類球迷就幾想睇到曼聯自己有啲青訓球員嘅。你見到譬如伊雲斯啊、卡華尼啊、維比克上到嚟嘅時候，係我自己覺得開心嘅，即係話曬自己青訓出嚟。 冇錯， 但係依家。即正常一般球迷都會覺得你要打到成績才交到貨，如果不是分分鐘很多球迷都說莫耶斯即如果小組賽歐聯那裡出局、啊、或者拿不回一隻杯都要炒的，我又覺得是看你怎樣取捨啦、 啊、我就覺得應該給多少時間莫耶斯的、啊、還有曼聯應該都還有、我們所說的就是雲佩斯都還是單天保自尊踢出來、現在成隊波、啊、 昨天那兩球球我覺得都是真的純一來運氣，二來就雲佩斯個人真的很厲害那個頭槌、 有球迷說即是曼聯昨晚贏韋根並不代表好強，咁因為韋根就哇，其實昨晚場慈善盾，我諗係近屆慈善盾最交叉門嘅一場嘅啫。 我完全覺得呢場波真係唔似比緊賽喎，仲衰過熱身賽喎。你睇下，即係曼聯嗰度踢冇乜壓力啦，任佢哋出個陣都算係正常多一隊噶啦。咁韋根嗰度，我之前睇話早幾日佢哋連賣飛嗰度都賣唔出嘅，即係本來話足總嗰度俾7000張飛佢哋賣連4000張都賣唔到嘅，即係變相呢個其實係奧地福主場咁滯噶啦。咁咪曼聯嗰啲自己買曬飛去睇，你邊有心機踢啫？ 係咁啊，韋根我唔知點形容啦，即係呢隊叫做英冠而家排前列位。次嘅球隊嚇，咁英冠咯，咁好淹悶下成場波，即係其實幾難令人投入去睇嘅。反而即係撳過嗰邊啲德甲免恩斯隊斯德加打到砰砰聲嘅嚇。曼聯有冇啲咩急需要改善嘅問題咧？ 好多球迷我即係睇翻網上留言啦，因為都盡量攞到多啲球迷嘅意見啦。咁佢哋都話曼聯而家最需要改善防中問題。咁但係我一路有個疑問嘅、就喺上費爾教嘅時候，佢哋都話曼聯個陣中場係冇防中呢個位置嘅。即係你見到卡瑞克啊、費柴呢啲可以叫做名義上叫防中，但係實際上都係即係叫中場啦，乜都做啦，又攻又守咁。即係突然間話防中問題最弱，我又覺得有啲唔明白嘅。咁如果要執嘅話，我覺得係後防反而仲麻煩啲，因為後防你見到呢幾場熱身賽都係不穩啦。雖然話個陣容係咁變啫，咁但係全部都係一隊球員啊嘛。咁你見到史摩寧嗰啲明顯冇狀態 嘅。我始終認為曼聯，我幾有興趣睇佢哋今屆嘅演出嘅莫耶斯帶領底下。不過咧，唔可以話一兩場就作一個標準啦，一定要睇即係睇波睇成季啦嚇。咁阿 Big Potato 就話對曼聯今屆不要太高期望，平常心啦，唔係話高唔高期望，因為始終佢哋個盛名係即係非常之強勢啦，即係呢個全世界最多球迷嘅其中一間球會。 我諗差極都有個譜嘅，即係唔會話突然間你話要咩互吸嗰啲，又冇乜可能噶啦。我諗咁。另外就一樣嘢啦，就係社區上之前有樣嘢令到大家係一個 big news 啦，就話華良西亞啦，呢個7號啦，居然轉翻到25號啦，喺賽前突然間講嘅，官方嗰度宣布。咁其實嗰度官方解釋就話佢因為即係自己處理唔到個壓力啦，就轉翻呢個 number 啦。 真係嘅。 咁佢係咁，即係官方咁樣 真係講，因為處理唔到個壓力。 佢又話呢個好大壓力，我特登今日都睇翻佢自己嗰啲新聞嗰啲，喂，真係佢話呢個背負唔起呢件衫，我除翻出嚟啦，咁樣喎。 即係有好多球迷都引七號噶啦，有咩有冇壓力？ 唔係，所以呢樣嘢反而令到曼聯球迷會期待就話，依家曼聯一隊陣容入面個 number 係七號、九號都空咗出嚟啊嘛，咁係咪代表有啲咩大嘅收購咧？ 即係叫讚奴沙轉七號咯，叫連加特轉九號 咯。我都驚啊！我因為我就自己印咗卡華尼，等佢轉七號咁咪又要再印過。係啊， 嗱，又要套翻今日嘅主題字眼親切感啦。剛才我說高股在 PSV 燕豪芬那裡做教練，見他坐在那裡，即是成長，即是好像你在亞積士見到柏金奧華馬斯坐在那裡，菲納利維爾在場邊更換球員的時候指指點點，即是那個望下去，我不是一個曼聯的 fans， 但我見到我都開心的，即是我會見到啊，一個球員又看他九二一代七小福好到而家咁樣樣啊，終於做埋教練助教咁樣樣，即係球員嘅經歷，你對佢係好完整嗰種感覺。 我就發覺我即係我而家睇波都一段時間咧，叫做差唔多未追到你大家啦。當然咁，但係我都覺得開始見到譬如話斯丹啊、馬段尼呢啲開始去做咗一個教練層嗰度。 我追到嗰啲有啲死埋添㗎啦，嗰啲已經 係。即係我見到譬如史高斯啊嗰啲都有機會想做教練，係嗰種親切感真係。睇住大家一齊成長啦， 係啦，你話睇到如果哇嚟緊㗎啦，都係佢㗎啦，傑斯呢啲啊，哇，做埋領隊穿曬西裝走出，即係好完整嗰種感覺，即係無論你係邊一隊嘅球迷，即係你睇到呢啲場面都開心，即係一個人啊，嗰、那個每去到唔同嘅階段有佢嘅事業嘅發展嘅歷程。OK， 咁啊講開英超講到咁唔停得口嘅話咧，就去到我哋。一年五晚的環節，我們現在才開始這個英超新世代。第一集我們要講的就是一些二年班的領隊究竟今屆是繼續上升還是有沒有運行呢？今天我們的時間會延長多一點，今天跟大家講的二年班的領隊我們所講的是什麼呢？就是第二年執教的英超球會，哪管他上季才是教半季或者是 教一兩個月教一兩個月大家知道迪肯尼奧，其實迪肯尼奧之前他們是想請保爺的嘛，這個前烏拉圭的國腳嘛，那就不肯來，結果迪肯尼奧肯來，普切天奴教的修咸頓，曉頓教的洛域治，羅渣士教的利物浦，盧德納教的史雲斯，林拔教的亞士東維拉，同埋韋納斯保亞斯所教嘅熱刺，呢啲都係二年班，我哋當嘅二年班，即係喺嗰間球會嘅執教嘅歷程嚟講啊。嗱，第一年有容忍態度嘅，成績唔多理想 ，OK， 我忍你，或者差少少入唔到前四，我忍你。我俾多年你，咁呢一年時間裏面咧，好可能佢哋會加大投資，甚至乎加大好多好多嘅投資落去。咁換而言之咧，要嘅肯定係成績嚟噶啦。如果冇成績會點咧？但有成績繼續上升的話，咁呢啲領隊咪扶搖直上咯，係咪先？ 我比較擔心嗰啲係已經第一季打得出成績嗰啲，第二季對佢咩期待呢？即係停留啊，定係進步咧？如果一退步就當然隨時會炒啦。 嗱，普切天奴啦，佢之前喺西甲打滾咧，亦都做過領隊啦咁樣樣啦。咁其實佢嘅能力咧，就過到嚟修咸頓咧，反而先至係能夠一個真真正正確實嘅證明到修咸頓上屆嘅下半季踢出嚟嘅地面風格，連列奇、林拔嗰啲咁嘅硬朗典型英格蘭射。都可以同你走邊線去用波 hold 波，或者作一個逆風姿態出現嘅話咧，咁呢個調教係相當之犀利嘅，即係炒咗阿堅斯請佢過嚟咧，你又唔可以話佢真係冷酷無情咯。修咸頓嘅高層係有理由嘅。嗱，今屆咧就即係我哋長話短説，快啲講啦嚇，簽咗兩個球員，貴精不貴多。 啊！雲夜馬同埋利夫蘭，或者叫洛雲咁樣啦，大家譯做 呢個嚟自里昂嘅中後防球員啦嚇，前後使咗2450萬歐元。嗱，二千幾萬歐元咧，可能對啲大牌球會唔係太多錢，但係對於啲中型班嚟講已經係好多錢，而且依二千幾萬歐元咧，只係買咗兩個人，就係依兩個人啫。咁啊，冚翻落去咧，今屆即係嚟緊佢哋新一屆裏面嘅陣容裏面咧，就包括咗咧本身佢哋有個蘇爾啦，呢個英格蘭十八歲嘅。又是妖人的左後防球員，另外本身有加斯頓拉美利斯，是不是就是這些啦， 拉拉拿、賓哲安這些都是有質素有技術的球員，本身 要他們打回那個風格出來重要一點，還是怎樣呢？上屆他們的成績呢，雖然說他下半季接手，都贏得九場球，上屆其實整季來說頭四場聯賽全部輕曬的這隊修咸頓，其實那時候都挺擔心他們會降下去的，最後41分過終點排第14，接下來就看看他們風格重要一點，還是那個所謂的成績是最重要的，即是又是緊緊互吸夠了那就算數呢， 即所以如果話以修咸頓，我自己定佢話嚟緊個賽季有咩目標呢，就係即係改革呢兩個字咯、嗯。你覺得改革係全面諗住打地波，學西班牙嗰套而家大潮流啦。咁要學嘅話就要去盡噶啦。咁你見到佢買翻嚟運野馬同埋呢個洛夫蘭，真係明顯有決心要改啦。咁即我相信，就算成績差少少都可接受。同埋，我覺得就應該冇乜問題嘅、嗯。你見到佢熱身賽其實好似啱啱對住皇家蘇斯達啦，贏4-3嗰場波，都有出到呢兩個新人出嚟踢，係打正選嘅。咁我相信呢兩個即一嚟到就應該打正選噶啦。 係咁啊，有質素嘅防守球員上屆咧，佢就只係能夠普切天奴，只係能夠調教到修咸頓班後防咧夠膽用波，包括咗吉田麻也。 嗯， 咁但係仍然係中門大開嘅。好多時候都係靠個中前場壓反壓翻對手嘅啫。今屆咧，即係從一個防中一個中堅咧，執即係對症下藥咁啊，執翻啲球員翻嚟咧，即係強化埋個中後防咧，咁啊可以能夠令到中前場嘅球員更加安心去進攻。不過唔知咪列奇林拔想轉會咧，唔知轉咗會未？有冇球迷清晰可以提一提我哋啊 ？OK， 咁啊，似乎都審慎樂觀嘅修咸頓嚇，曉頓執教嘅洛域治，你真係估唔到。咁今屆啊，暫時用咗2800萬嘅歐元啊，即係我哋而家呢份資料係用歐元計啊，2800萬嘅歐元啊，買咗大扎球員翻嚟喎，哇！真係離譜到勁，真係唔知點講嗱。兩個前鋒加利河柏睇塞魯迪睇得多㗎啦， 呢個我覺得係名氣最大啦，喺呢個收購名單入面，即係都要成800萬好似差唔多。 600萬歐元就630萬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大家睇一啲歐霸嘅賽事，會成日見到佢史布廷嘅呢個雲和夫斯雲高呢個荷蘭前鋒啦、好似幾好咁樣嘅喎，前屆咁啊，上屆沉寂咗，今屆用1000萬歐元就轉咗會過去呢個嘅洛域治，洛域治得到佢同埋加利河柏咧，前線上面嚟講技術性嘅大大增強咗啦，再加埋呢個利來費亞啦，咁啊從川迪轉會過嚟一個咧。23歲仔，但係已經咧身經百戰嘅球員。嗱，呢幾個主要球員咧，其他加列道啦，呢個左閘啦，以前打過曼城嘅啦，咁啊輾轉間又拉素轉翻過嚟啦嚇。呢幾個比較即係名氣大啲嘅收購，加蘭漢斯就離開咗去咗韋根啦。昨晚睇一版啦嚇。咁啊2800萬，對於一隊洛域治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開銷。曉頓上屆執教洛域治，其實一大段時間都唔好嘅成績。 我記得係頭7輪一路都唔贏嘅，係直至去到對阿仙奴贏1-0之後，就開始進展少少啦。 即係要問阿仙奴 有贏曼聯1-0。 佢叻仔嚇嚇，咁啊呢一度就係講緊嘅就係話曉頓佢係一個咩人呢，佢70-80年代踢波嗰陣時候，你未睇啊？嗰陣時 我就係睇佢做教練啫，即係教紐卡素又其實教得唔係特別差，係開季麻麻地，跟住突然間俾人炒咗，之後就嚟咗洛域治啦已經。 嗱， 即係最近嘅記憶嚟啦。 咁樣講法，佢其實以前80年代嗰陣打熱刺嗰陣時候就夾住河道啊、阿迪尼斯啊、維拉啊、貝利文嗰班當年嘅球星，當年嘅其實成個英格蘭頂級聯賽咧就只係得熱刺同埋利物浦兩支被譽為技術流嘅球隊嚟嘅啫。咁佢咁嘅情況之下。浸入唔需要嚟個右後防，但個教波完全兩回事啊！曉頓教波完全係粗線條嘅，以前嘅紐卡素，而家嘅呢個洛域治，哇！其實林拔執洛域治執得好好，俾佢搞散咗嘅。我有段時間覺得洛域治降緊班嘅上屆。 即系见到咁嘅 11位过终点， 咁嘅成绩，咁嘅踢法，居然喺英超生存到，仲要攞第11，即系好意外咯！成件事， 巴斯桑呢啲后防啊，帮佢执咗唔少楼啦吓。咁、今届佢入咁多球员，点样冚咧？我又觉得咧，系咪正正得正咧？我觉得未必。晓顿喺我心目中，佢系好有机会被炒嘅个领队，即系不过被炒嘅领队大热咧，我哋留翻禮拜3嗰一辑先讲。即系佢哋能唔能够上升到咧？我觉得未必啦。 即係暫時都起碼曉頓叫做對症下藥先啦，買前鋒入嚟，因為其實上季洛域治就係入球係英超排名尾5嘅，咁起碼叫做有少少睇得唔得啦，同埋即係加利學派，我覺得佢嚟即係願意肯嚟洛域治呢支球隊咧，就真係為咗打世界盃嘅啫，我覺得 一個跳板嚟嘅啫。好老實講，你諗下，即係俾咁大筆錢嚟投入，仲係一支中型班。如果你唔得嘅話，炒你就炒你噶啦。中型班中，其實換帥換得最頻密就係啲中型班嘅啫嘛，永遠都係。羅渣士執教嘅利物浦上屆就叫做入咗71個球啦，入球能力有保證啦，因為 蘇亞雷斯啦， 係咯， 即係 咁點咧？ 唔知走唔走嘅蘇亞雷斯啦。 咁走與唔走個心情上面，起碼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個開季仲要停多6場。 嗯， 系咪先？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咁如果你话佢走嘅，咁啊点样样咧？打出风格来嘅利物浦系咪要重整呢？又唔系，你睇个季前热身赛已经冚好个阵容噶啦，已经系啊。咁啊，始终都系一啲唔系话名气太大嘅球员，第二年再加上背负利物浦呢个排头， 即我比較擔心就是羅渣鐵呢支球隊嚟緊今季的目標是什麼呢？因為他們其實今季是沒有歐霸打的嘛，咁變相即我過去兩三屆一路都係覺得他們自從沒有歐聯席位之後要搏咧，就是不如索性放棄啲杯賽啊、歐霸嗰啲，索性專心聯賽就先有機會嘅。咁上屆又喺度磨下啲歐霸，又成搞到成件事即係影響咗聯賽發揮嘅。咁所以其實今屆冇歐霸咧，我覺得。是利物浦，即加上你見到前幾隊咁多換帥啊，我覺得是利物浦最同阿仙奴啦最好機會可以爬翻上嚟嘅機會咯。 嗯，都唔關換唔換帥事嘅，我又覺得 即比較多變動，令到佢哋呢隊。 如果今屆有咩缺失咧，利物浦嘅成績， 我覺得咁就繼續 keep 住都係 keep 住用羅渣士。 唔係 keep 哦，你講我意思成績就 keep 住，如果升唔到到頭四嘅話，就係一路磨落去都係六啊七啊咁噶啦。 阿 Henry 哥滿唔滿意個班主？如果仲係冇前四？ 冇辦法，你見到佢買嗰啲咩艾斯帕斯啊，嗰扎球員都係未算係最頂級嗰啲啦。咁冇辦法， 佢又揾唔到個人代替蘇亞雷斯。 同埋 如果買到嘅，佢都可能會放佢。 同埋點解會覺得係呢一兩年特別關鍵呢？因為你見到後防啦，譬如話格連莊信啊、安力基啊、艾加啊、史基泰爾呢扎球員已經係最當打，而家29歲咁上下噶啦。即係如果今屆都唔得嘅話，一係離隊，一係就冇咗個當打時期，咁你隊波好難再浸上去突然之間。 咁啊，零基價收購的呢個高路托尼啦，今屆佢哋用咗暫時係用咗呢一個嘅2000睇下先，千一千萬八千二千六百零萬歐元啦，咁但係再計翻放翻個舒爾利俾呢個史雲斯啦，嚇咁啊嗰度扣翻啲數啦嚇，咁啊連拿嗰啲又借咗俾拿波利啦，另外兩個球員啦，羅賓遜啊、史比靈嗰啲啊去咗黑市同埋保頓啦分別啦，咁但係嗰啲。一個借一個賣，賣都不好值錢的了，咁樣審慎樂觀就是真係。 或者今屆真係睇下古天樂發揮啦，因為佢都成為咗利物浦球迷嘅即最中意。 而家講個領隊喎，如果仲係交唔出成績嘅話，我戥佢幾捱嘅喎，其實嚇。 但係我又唔係咁睇，我覺得即係阿亨利揾得羅沙士翻嚟嘅話，其實都係貨長遠發展啦。咁希望可能話四年五年之後可唔可以打得翻歐聯？ 如果又係一年 keep 住第六第七都夠。真係 夠㗎啦，我覺得，因為你始終而家你睇翻英超，就算話愛華頓啊、熱刺呢啲要爬上頭四都唔係咁容易，更何況即係利物浦當然同我覺得愛華頓差唔多啦，但係你同熱刺爭都難啊。 所以佢更加應該要放走蘇亞雷斯。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唔 咁你先有藉口㗎嘛。 我覺得係唔好浪費咗人哋啲青春咧，有時即係蘇亞雷斯啲咁嘅球員係應該打歐聯嘅，你成日焗咗去打歐霸或者淨係得聯賽發揮，真係好浪費。 OK， 另外一個領隊迪肯尼奧啦，今日大家喺香港亦都見過佢啦，非常之親民啦，但係親民冇用嘅。翻到英超嚟講咧，上屆依幾個新特蘭都俾我哋見到咧，佢哋有好多有一啲有技術型嘅球員，譬如話拿神啊，或者係呢個斯斯隆嗰班啦，或者走咗嘅之前有個加納射手加恩嗰班啦，唔錯嘅。咁但係成日想打技術流打唔到，結果去到最後咧都係高 Q 大棍啊！一隊風格非常之自我矛盾嘅球隊，今日上屆臨尾靠迪肯尼奧，我都唔知係咪佢嘅功勞啦嚇，叫打翻起個士氣。咁 慢慢緊第17名， 今屆用咗2000萬有多嘅歐元咧，就買咗好多球員翻嚟，但實際上有好多都係自由轉會嘅。係維老士兩件比較重錘啲嘅咧，就係呢個艾迪杜尼咧，呢個美國國腳啦，喺阿爾克馬爾加盟啦嚇，咁啊1000萬啦，咁另外咧就是出基亞利尼。750萬，咁啊呢兩個比較咩啲？咁但係呢兩個球員個級數嚟講，喺歐洲都係擺喺二流嘅啫，應該係。咁新特蘭我其實都唔係好睇好，呢啲咁情緒化嘅領隊咧，分分鐘咧，即係你諗下，當年蘇拿教韋斯咸都要離開，其實呢啲領隊都分分鐘，我諗都 即係迪肯尼奧呢一種又咁有火嘅球員咧，或者領隊啦，而家做埋。咁但其實我覺得係嗰扎火可能一開始谷到，咁但係當隊波一去到逆境嘅時候，隨時就冧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今個搞得好，都唔會搞得太耐咯。即 係 我都唔敢太睇好。 似乎喺我哋心目中咧，即係依個二連班嘅領隊咧，喺呢個新特蘭嚟講咧，唔係最緊要係即係你走唔走都係其次，即係可能你走，但隊波跟住會變好啊。但係我覺得個即係個陣容陷落去，佢未必係嗰啲真係戰術理念咁高嗰啲人。 我又唔當佢二年級生啦，當佢一年級先啦。即係四月先嚟到，咁嚟到你見到熱身賽嗰啲，佢有定咗一個 rules 嘅，同啲球員佢話要啲球員翻翻嚟操練之前就要 keep 翻個體重咧，咁令到成其實全部球員個態度都好好多。咁我覺得相信呢一道火而家燒得著嘅 fit 啦， 係啊， 即係希望即係靠打士氣，或者如果你有啲賽程編排啱啱你好狀態碰啱人哋唔好狀態嘅時候，咁你咪執到分咯，係嘛？OK， 跟住嘅就係史雲斯啦，用咗都用咗過2000万欧元啦，而家講落去對對都過2000万欧元嘅，真係其實你話你買啲乜中啲中型班反而咁積極啊，即係唔係話你利物浦啊？較為顯著嘅收購就係費特邦尼咧，呢個維迪斯嘅一個象牙海岸的國腳啦， 有人稱新杜奧巴的球員，即逢親黑人又大隻嗰啲入球前鋒咧，就叫新杜奧巴嚟嘅。 咁南華都有個巴嚟啦， 佢而家盧卡古嗰啲全部都叫新杜奧巴。 1400万欧元啦，舒爾菲啦，頭先講過利物浦啦，就叫歐元乘翻就600万啦，主力係呢幾個。仲有一個佐迪艾馬特啦，喺呢個愛斯賓奴轉過嚟，接近300万欧元，都過2000万。嗱，盧特納嘅史雲斯風格已經一定肯定喺度噶啦。 嗯， 啊，繼續係執啲即係平靚正嘅貨色，執啲西班牙球員翻嚟。其實仲有個普斯魯啊、艾伯圖簡拿嗰啲，加埋都50万欧元啫。呢兩個執翻嚟， 係即係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話，蘇咸頓史雲斯嘅收購都係傾向西班牙化啦。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呢一套嘅話，咪啱曬咯。即係我覺得你始終踢英超嚟講，咁多西班牙兵係一件好事啊。對於西班牙嗰個發展咧，咁我覺得 work 嘅喺英超 挽救呢個西班牙嘅經濟。但係咁樣樣，咪就係話你個成績係咪再向上咧？你嚟第一屆已經煲到個聯賽杯翻嚟啦，叫好好啦。咁你繼續你。起碼要聯賽嗰個排名你要高啲先得，如果唔係你今屆個排名可能仍然係維持於第九位，或者係即係上屆嘅第九位，或者係再降幾級嘅，你又冇杯嘅，咁就會覺得又有啲煙悶嘅啦。 係啊，所以我幫，譬如我幫阿羅達立定一個目標嘅時候咧，我諗佢哋目標就係、是。在英超留得住之餘，又希望可以爭到一個杯賽啦，譬如話歐霸啦，呢個就可能都有少少勉強，或者聯賽杯啊、足總杯咁樣咯，搏一搏咯。因為始終基本上你話排聯賽嗰度嚟講，第八或者去到第14、15，其實都差別不大嘅。咁佢哋都夠能力啦，呢隊波，即係你見到上季嗰啲蘭祖啊、捷高啊、帕布魯香蘭迪斯呢啲都係完全頂得住啦。咁所以我相信佢聯賽唔使太擔心嘅。 係輸二飛會唔會一個二數咧過到去啫？ 我幾喜歡呢個球員嘅，即係有夠膽鬧費格遜啦，又咁有火啦，咁即係我覺得呢隊波都係搏一搏冇杯咯。咁如果冇杯嘅話，又會點咧？ 啊，因為喺英超建立風格其實係相當之容易嘅事情嚟嘅啫嘛。同埋你稍為一隊波，哇，用咁多地波，你就覺得佢好有風格噶啦。你隊波喺英超啊，咁但係成績啊嘛，嗱。不進則退嚇，即係其實盧特納分分鐘去到一個樽頸位嘅，好快就已經面臨一個樽頸位啦。好，跟住要講嘅就係林伯啦，呢個蘇格蘭嘅領隊啦，咁啊帶領諾維治帶領都好，上屆入維拉幾乎又踩中九屍陷阱嘅，真係新人太多，就算你偉文嗰啲咁出色嘅奧地利球員啦嚇，咁啊始終都比較新嘅一啲，好彩你個賓迪基幫你執翻唔少分數。今屆用咗嗱依隊最少啦，啱啱叫用咗，如果乘翻英鎊嘅1000万镑左右啦嚇。冇咩大收購， 都係簽啲我印象中嗰啲唔係太大名氣咯，可能啲後生嘅球員比較多。 喺丹麥簽咗兩個球員啦，一個前鋒一個後防啦，嗰啲譯音名都未有啊，咁加埋都係600万欧元左右。咁另外喺格羅寧根又簽咗個荷蘭嘅中場100万欧元，咁另外仲有個中場係杜列夫。都唔知嚟自咩國家嘅呢個320万欧元，咁係呢幾個啦。咁其余喺諾維治簽嘅門將呢個史迪拿咁又係免費嘅，咁西維爾亦都簽咗個路拿，咁亦都係200万欧元，咁叫加加埋埋啱啱有1000万英镑左右啦，似乎都繼續執一啲咧，即係冇名氣得緊要嘅球員翻嚟去補強嘅陣容。 所以呢支球隊即係近呢幾年都，我諗嚟緊都會 keep 住都係護級啦，因為 林拔點解要過去？ 我諗維拉係有一定吸引力嘅，其實我覺得佢哋啲球員，即係而家艾波拉荷啊、尼索比亞呢啲，我覺得有一定能力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哋個能力嗰個狀態永遠都 keep 唔到全季。 嗱，可能佢當其時同班主拋下咗個理念，就係用以年青球員為主，其實維拉嘅青年軍嘅能力係唔錯嘅，我哋睇嗰啲七人賽睇過啦，嚟香港我 即係老細貪佢慳皮啦，都係。 能夠又培養到啲人，去到一個務實嘅經濟原則啦，可能咁呢個可能我覺得反而即我對佢林拔，其實佢呢個領隊係可以再望高少少嘅。但係如果佢話佢帶隊波係用個咁嘅風格，係啊呢個 OKORE 個音點讀咧，我都唔識讀啊。呢個就係嚟自洛斯查蘭特嘅一個後防球員啦嚇。咁啊係啦，即係成班球員即係冚落去，即係我覺得林拔係可以好高骛遠一啲，而但係佢肯甘心去執依隊維拉，而個班主又受佢呢套嘅，可以忍受到你唔降班就得啦，咁咪好咯。而且 續約賓迪基猶如強換加盟， 係啦，本來呢個曾經喺季尾傳告話想去阿仙奴添咯，我記得有即係利物浦啊幾隊都有講啦。咁我覺得呢隊波即係上季你見到季尾開始其實有翻少少狀態嘅，成班年青嗰啲，譬如話班尼特啊、拿查積啊，或者老少少啦，叫做即係艾利蘭嗰啲，其實開始個狀態嚟緊嘅，同埋韋文咧亦都越打越好啦。我覺得呢隊波而家培養咗一年嘅默契啦，咁嚟緊下一季，即係我覺得靠默契或者靠嗰個士氣打唔打得起咯。 O K， 係陣容就唔係特別好啦。 反而呢隊我哋可以唔計較佢太高嘅排名成績，但係如果佢打出一班新人嘅話，或者打多個賓迪基出嚟嘅話，個班主一定中意錫到佢冧。林拔本人就可以教一啲級數更加高嘅球隊嘅，我自己認為啊。喂，阿斯波阿斯。即係歐洲有個傳聞就係話，其實當佢買埋呢個聖伊天嘅卡保爾噶啦，咁啊加埋蘇達道、查迪尼、保連奴呢啲咧，就用咗，如果真係咁加埋落咧，接近7000萬歐元，使到好大。第二年上屆差少少，你有道火位，萊斯波瓦斯，你寧願唔要車路士嗰筆毀約金，你都要執教熱刺，咁大嘅勇氣決心。OK， 上屆真係啊，就真係差過一分，今屆又咁大投入，好就好啫，好就好啫， 唔好啊大镬啦， 唔好就好大镬噶啦，唔好佢又嚟多铺嘅韦韦纳斯、博瓦斯，我觉得真系， 系啊，即系我而家帮博瓦斯，我自己谂佢嘅前途嘅时候，我系定一个 caption 就系话，即系时候啦，即系因为佢过去两三届嗰度热刺其实经常都系故事失比啦，我觉得有少少，譬如话你话列纳嗰度有啲问题啊，又讲英格兰嗰度啦，另外上届有欧霸影响， 上届佢唔理欧霸就已经系。 是啦，我覺得 他已經入咗前四 了，歐霸杯打到 前三都有啊， 打到八強，你對巴杜利又出埋局，咁成件事都係唔合理，即係變相我覺得 你仲要傷埋巴爾咧， 係啊， 有幾場傷，你咪衰咯，真係。 即係變咗保亞斯，如果今屆啲嗱咧，今屆佢少啲投入，我反而覺得嚟緊真係衰咗都冇乜嘢喎。你咁大投入嘅話，如果巴爾都唔走嘅話，你就大鑊咯，使完7000萬都打唔到頭四。 係咁，而家兩個防中，保連奴、卡普爾，如果卡普爾真係過埋嚟嘅話咧，都幾好玩嘅。咁帕加嗰啲要坐後備嘅可能。咁但係最緊要而家呢班人就含落去。如果熱刺真係賣走咗巴爾嘅，咁而蘇達道你要好好運用嘅，我之前都講過，其實你仲即係你買咗咁多人，其實未含好嘅喎。嗱，你後防戈爾卡又轉咗個卡力夫城啦，卡力夫城唔知點解咁。有錢啦，咁啊遲啲再講啦。 900萬你800萬賣佢翻嚟，差唔多。 咁但係其實前面就係仲差過可以即係串連分波出色嘅人。我之前講過就係話，如果摩迪肯翻嚟嘅話就最好，但係摩迪睇嚟而家安扎洛蒂會好重用佢。咁樣陷落去嘅話，你就仲差個位置。即係你點樣買人，點樣買人，你都仲係差呢個位嘅。 有傳緊話亞積士嘅艾力神有機會咯。如果買到呢個都，我覺得對熱刺嚟講係好好嘅，即係中場嗰個位，起碼令到你成隊波砌冚得成。因為其實過去兩三屆我都覺得熱刺是很值得打入到頭四，但係都太多意外因素啦，令到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啦嚇，即係總之講緊呢幾個領隊有一些咧唔上的話咧就很危險嘅，有一些咧就平平無奇都 OK 嘅，但有一些咧就如果堅持打出風格而成績有或陷落的話咧，其實就自己攞嚟衰嘅。咁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啦。咁啊，聽日嘅同樣時間11:30嘅熱血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